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南浦港和员山港，他先后到南浦港和员山港查看港湾设施和货轮后，主持协议会，投入了全部动员一切力量和手段来保障咸津北道北部救灾材料运输的问题。另外，朴凤柱总理采取了相关措施，以使铁路运输部门进一步搞好运输组织和整会，来增加北部救灾材料运输量。